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猴年运程唔会有错啊，即系讲我嘅猴年运程。OK， 唔会 有错啊，嚟啊！ 今日节目出街咧，就系呢个年初二啊， 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啦。咁啊，首先我都系一如过往啦，祝啲网友沟女沟到唔停手，搞嘢搞到冇得头啦。咁啊，阿八十后你都搵啲嘢祝福下你网友啊。 我祝大家搵多啲啦，年年都系搵多啲啊，最紧要有钱有得搵。 我记得上年你都咁讲，真系。我一样都冇乜新意，我唔知阿健哥今日点样啦。我话希望下个礼拜系可以嗌健哥哥啦，嗌唔到健哥哥啦，我都会嗌一啲尽量嗌啲嘉宾过嚟做节目啊。因为真系好坦白吓，即系旧嘅嘢我唔讲噶啦，因为过咗年咧，其实即系某程度我仲可以讲一讲上次神秀山庄其他网友嘅报告嘅，其实吓，但系我成日觉得过咗年就新嘅开始啦，咁旧嘢就唔讲啦。咁 隨舊迎新 啦。隨舊迎新啦。咁當然啦，我有節目預告咗啦。即某程度已經有一件人妻我已經搞咗㗎啦。應該可以下個禮拜講嘅。咁樣即係而家錄嘅日子都仲未係過年㗎嘛。所以未知㗎。OK， 咁食飯嗰餐未知。咁同埋離婚嗰、那個即係我哋識嗰個呢都未知㗎。咁希望如果夠有呢位人妻兩個搞到一個。跟住佢嗌啲網友去做下訪問。系嘛？嗌朗尼啊，嗌阿空少啊，嗌善长啊，唔系善长，阿厂长啊，同埋即系信超得救嗰班咧，咁可以同佢大家做多次访问啦。咁其实阿朗尼我好想讲啊，因为阿朗尼咧，即系除咗佢系一个肥头得耳，但系成日沟搵到女嘅人之外咧，佢成日喺嗰啲咩上海啊、苏州啊嗰度工作啊。 是 我想哇佢真係食盡唔同個女真係可以同佢傾下。空少就有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嚟㗎。空少佢以前係做航空公司，真係空中少爺，佢真係都為之空少㗎。 係。 咁佢食好撚多啲唔同國籍嘅空中小姐。OK， 呢啲真係喂，我啲係呢啲係寶嚟嘅。真係冇人識捉到呢啲人嘅寶。我識嘅話啫，但奈何呢約佢哋時間就比較麻煩，因為講真，因為即係點講咧 ，Vega 先星期一至五咧，閒日咧7點至11點咧，其實都敷嘅， 係 嚇。咁其實錄我哋錄音而家每次都係揀12點之後，係每個禮拜之後咁樣閒日，即係閒日就咁樣啫。星期六日咧就無定時嘅，唔知幾時有人用，幾時冇人用嘅， 鬥快啊 嚇。咁但係所以呢我想搵阿朗尼啊空少嘅錄呢其實好難好難困難，因為我冇可能要求佢哋住到咁遠，即係夜晚12點同我錄㗎嘛，係我哋啲乜嘢鬼啊，健哥哥啲乜嘢鬼，因為即係好簡單，我爆埋俾你聽，健哥哥係每次都飲完酒先需要同我做節目嘅。即係佢唔係同我做節目，佢飲緊酒㗎啦。你可能應酬啦，之如此類啦，咁即係酒氣分天嘅，聽聽 OK。咁所以我哋夜鬼可以做啫，但係呢阿朗尼啊、阿空少啊、阿廠長啊、阿長老啊呢啲，佢全部啊即係金爺啊嚇，佢哋都係日出而作，日儀式嘅，夜晚唔得。咁我而家睇下可唔可以揾啲日子過年，大家 happy 啲，大家唔使翻工，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朝頭早錄啊。12點前錄啊，就唔好阻住 Vega 需要嘅時間啦、 啊。慢慢就啊。 係啦，大家慢慢就啦、啊。咁我真係好想搵呢幾位獨立出嚟同我做訪問㗎。咁做訪問就咁就可以接到晒呢一排我唔返大陸玩嘅時間啦嘛。係咪先。我又唔想。 內容返嚟啦。 我又唔想作個古仔俾你哋。我自己俾我作個古仔天都有得上我又話啲咩呢，我咪講笑。咁、okay， 我因為我自己嘅問題嚟，我唔想作啲好正嘅俾佢哋，因為如果我作過一定好撚正嘅，佢打飛機就一流啊！啲網友你知聽我節目過呢啲啦，唔係我哋聽節目噶嘛，係我哋打飛機嘅啫嘛，即係揾阿刁文牛嚟打飛機，我真係成日都覺得我啲奇怪，咁唔緊要啦。咁啊，講起今年嘅猴年啦，我就唔話俾你聽我幾多歲 ，OK？ 但系每点解我咁捻真无线咧？就冇每年无线咧，十月开始咧就提我几多岁嘅。OK 吓、啊，咁啊真系同我同无线同年啦吓吓。咁啊，好啊，所以我咩啦？上年咧，其实羊年咧，我就犯太岁 嘅， 系、啊、即系你知啊。殺破狼啊嘛，有三粒空星啊嘛，有唔知咩殺星啦，有一條破軍啦，有一條貪狼啦。上年我好似就係呢啲咁嘅殺破狼，呢三粒星有粒星係入我主命宮，咁、啊、我犯太歲嘅，應該上年應該好得閪嘅，又唔知點解喎。上年都唔係好閪嘅， 我上年犯太歲啊，我上年好閪啊， 好閪啊，你閪啦，咁我 過咗啦，冇理佢啦， 我唔知。但今年越後年咧，我又犯一次太歲喎，係好撚奇怪咁嘅啫，有冇搞錯？冇理由噶。应该你即系人犯太岁都系四年犯一次噶嘛，啊，好似奥运咁样噶嘛，四年一次，啊，因为杀星之后，跟住破星之后，几日之后系四年之后到狼星噶嘛，咁每四年噶，你冇可能上年系犯太岁，今年都系噶，但系你哋就可能唔系，我咧呢粒星咧就影响得我好捻紧要，话声咧，今年我系红鸾星入宫， 哦，咁啊麻烦啦， 大佬。你咪黐撚線呀、啊、你哋而家話哎呢粒紅鸾星好撚正呀、啊、喺我嚟講呢粒紅鸾星真係勁過殺破狼啦話聲你聽係咪先。喂有咩問題呀、啊、即係咪你好有機會辦到喜事呀、啊、係。OK, 係自身嘅喜事呀、啊、自身嘅喜事係咩呢即係生 BB 啦或者唔睇開呀仆街呀俾人夾住要結婚啦、啊、係咪先即係而家仲搞緊啲人妻㗎嘛啲人一嚟一個就嚟撚咗婚一個嚟撚緊婚㗎嘛仆街隨時我要認頭喎咁隨時我呢個黃龍先認嘩我認咗天命喎仆街我認咗天命就喺我嚟講喺粒災星啦即係喺我嚟講係咪勁過殺破狼先我真係我勁過殺我危險過殺破狼所以呢殺卡咪就好撚緊要喎先。嗰啲殺卡面真係唔係同佢做咩廣告宣傳或者佢冇俾錢我或者呢但係殺卡面我就一定需要用殺卡面呢個穩陣嘅病套去保障我首先紅鸾星唔好有 BB 先 ok 因為時間某程某程當然有啲女我係唔會帶㗎係例如人妻嗰啲盡量唔帶啦可以唔帶啦當然我未屌啊未知啊我盡量唔帶㗎嘛但帶㗎啦因為紅鸾星入主命宮㗎嘛佢要你好啦危險即係我係跟住你打後呢一年呢我都係譬如坦白講有啲飯盒已經冇出嚟做啦咁我都覺得唔帶㗎 ,ok, 我先聽下咁有啲老傷好咁我都覺得唔帶㗎但而家今年唔得啦今年就如全程殺卡比啦全程殺所以首先停止咗懷孕呢一樣嘢先啊、當然啦早兩日屌人如果啲冇計呀早兩日我都冇帶到一次即係呢 ,ok, 早埋啦 吓早兩日 啦計到落嚟我都大鑊㗎計到落嚟啱啱紅鸾星到又要結婚㗎嘛即係第二就唔好同啲女承諾咁多啦。 係、 啊、即係你知啦咩上三妹又成日要交代㗎嘛當然啦即係罰過佢幾次咁佢就冇啦係咪先咁都冇呢但係而家呢兩件有一件你係識啦你識嗰件啦喂佢自己搞緊離婚 即係、okay? 搞緊啦 搞準備離婚因為我係先講係先嗰集上一集我話俾短信你睇未呢個俾你睇咁佢話佢兩夫妻解感情唔好準備離婚咁樣咁準備離婚咁樣呢咁你知啦呢我哋呢位朋友呢冇嘢做㗎嘛喺香港佢又靠啲咩淘寶啊開網店啊即係賺返可能一千幾百啊或者一萬幾千啊唔夠養佢自己㗎嘛真可能未必夠啊。佢某程度都想搵一個人去照顧佢下半身㗎除咗下半身嗰塊閪之外佢都想叫佢下半身㗎嘛係咪先係咪咁佢某程度可能咦周遭個個都冚家產嚟㗎喎但係仲有一個有個冇咁冚家產嘅冚家產就係刁民牛可能都仲可以依賴喎真係我哋夠啦當然佢我話你夠啦但係如果譬如我有呢我對佢有落到啲咩承諾咁點算呢即係你知道我搞人妻就全部都係有啲我哋嘅朋友識得嘅以前搞過而家再搞但係我話聽我每一次搞每一個人妻翻出每一個人妻我都係重新再搞佢再溝佢一次㗎即係重新要喺微信同佢傾偈啊以前 QQ 啦微信同佢傾偈啊 一日卜完我就走啦嘛，系咪先？佢一定系咁啦，人妻啊嘛，系咪先？咁我就跟住咧，而家年尾啊嘛， 系 啊，即系年头啊，冇閪调啊嘛，即系冇夜总会冇啊嘛。咁我而家又要重新再氹我佢哋啦，又重新再沟佢哋一次噶。反正就某某就系紧要，可能有啲承诺嘅， 系 啲承诺系咩我都未知啊，先啦。啊，跟我啦嘛，仆街啦！如果好快，而家好快。 承诺呢样嘢好紧要啊！啲女人真系记住噶， 系啊，真系记捻一世啊！话声你，我一惊口嘅就口快快，你知男人搏嘢噶啦， 乜捻都讲得出口， 乜捻都讲得出口啊嘛，系咪先？但系呢啲女就当真噶嘛，当真仆街啦！啊咁啊，哎呀，你话屌你咪跟你嘅，啊如果佢掉佢个鬼咁跟你咯，咁啊而家我哋朋友咁啊，但另外一个咧。都是微博其實全部都是估計的啊，勾噏嚟嘅，話聲咧，所以好做啊！勾噏節目好啦，好做，即係唔使講真話，永遠都係好啦，好做，而家全部幻想嚟嘅，話聲咧啊。咁跟住，譬如嗰個阿碌見過嗰位嗰人妻咧，即係嚟緊咗翻嘅啦。咁佢而家喺香港做緊嘢嘅，就搬喺大陸住嘅啫。OK， 好啊，好正啊，香港揾錢喺大陸住咁樣啊。咁咧，咁佢啊。其實樣貌佢係人妻嚟講，佢算最正嘅，識保養啦咁啊，都幾靚嘅，廿零，即係我諗佢冇記錯嘅，應該卅歲唔夠嘅，風韻猶存嘅 ，OK 啊，唔好用風韻猶存啦， 廿零歲唔使用幾耐住啊， 但係唔好意思啊，我哋啲廿二歲多都，廿二歲多以上，我當中女嘅，咁風韻猶存啦 ，OK 啊，咁佢已經28、29嘅，都 OK 喎，但係佢咧就好撚奇怪嘅，因為成日咧。即係剝完佢唔想俾其他人知嘅，尤其是佢姊妹，佢一個姊妹即係我契妹啊，我契妹，佢又唔想俾我契妹知嘅，啊，但係咧佢每次我出嚟食飯咧，佢我都要嗌埋契妹喎，嗌埋契妹喎，我成日都咁啊呢次唔同啦，我迷信咗啊我契妹，我話喂你嗰日突然間話唔撚得閒啊，唔係撚出現啊你，啊最多食飯嘅時候我再請你嘅啫，另外一餐 ，OK， 咁啊應該佢已經話咗好噶啦，咁當然啦佢話好啫。咁嗰個人妻會再約我個契妹出嚟嘅話，咁我契妹都話如果性情難卻都要出嚟嘅話，我得啦。如果死，如果你唔出嚟，佢唔出嚟，你梗係出嚟啦，係咪先？如果你唔出嚟，佢都肯出嚟嘅，咁你唔好出嚟囉，咁我以為你夾定㗎啦。但呢個人妻係怪啲嘅，因為女人呢能夠自給自足呢，佢真係唔使睇你眉頭眼額㗎喎。 係㗎，即係串啲㗎啦。 即係真係串啲㗎喎。即係其實幾即係搞佢呢，即係其實未失敗過嘅。未失敗過嘅。但搞佢個即係要同佢搞佢上床呢係未失敗過㗎。但每一次呢都要搞得好撚柒辛苦。 係。 o、okay? k 即係可能要劈到天花龍鳳啦。 係。 啊因為佢酒量好撚過我話聲你聽。啊劈到天花龍鳳啦，有可能要做好多前哨啊，送啲小禮物啦、啊。 即係就算未失敗過都仲要估下每一次出 來。都要估下，即係呢一次嚟講，即係約咗食飯呢，即係我係約咗應該仲有四日仲有三日食飯啦、啊。我係對佢我到而家都冇嘢有信心駁佢。但每次我冇信心同佢上床呢，其實每一次都上到嘅。 係、 啊。但每一次就唔係咁撚容易，每一次都要經過好撚複雜嘅。啊同佢食完飯，喺香港食完飯，跟住就話就其實幾次咧都係同我個契妹啊， 係 OK， 咁每次咧食完飯，趕走我契妹，跟撚住啊，因為佢翻大陸住啊嘛，佢喺大陸住噶嘛，咁我話啊、哎，我送你翻大陸啦，喺香港食飯，假設啊，即係唔係事實嚟啊，喺香港食飯，我咧以前節目講過噶，又喺上年呢啲嘅時候嘅啊，咁跟住送趕走我契妹，跟住又同佢睇戲。啊，咁佢話唔睇啊，跟住去酒吧玩完之後，跟住飲咗自己啤花夫，亦都要佢啤花夫， 係 OK 啊，咁先至可以搞到下嘢啊，咁係好撚困難嘅，即係好似我有一次我同阿碌出去食飯，同埋佢同埋阿而家阿嫂啦阿碌太太啦，一齊喺羅湖食飯，喂，又係經過好撚多轉折。跟住仲要去本色酒吧飲撚完酒，仲要佢撲街，即係撲嚟街擦到成腳都係血啊！我仲要喺幫佢買啲咩消毒藥水啊，幫佢抹曬佢啲嘢，我先至話仲可以搵個藉口飲完酒就話：喂，你而家趌下趌下點啊？不如我就附近裝間酒店俾你唞下啦，咁樣可以幫到佢嘅啫。 係， 即係次次都奇形古怪嘅，好撚困難，所以希望得啦得就有一集節目做咯，唔得就唔得冇計啦， 唔得都係節目做嘅， 節目做嘅，啊咁係閪啲咯，你知啲網友想聽咩啫？ 屌閪啊嘛。但系唔好意思啊，我话咧今集系冇屌閪呢样嘢讲。OK， 咁第咁啊，而家我有两件女部署啦， 系 第三件女啦。咁啊，佢真系跟顺应翻上个礼拜讲啦 ，DJ 啦， 系 我睇下可唔可以喺年初日初除咗七啊，即系嗰啲日子啦吓，唔知咩日子啦吓，因为放假噶嘛。今日上我去上边， 系 就带同当然一定要网友带啦，一齐玩啦，就系咁啊上去搵。上去搵佢，咁我而家我听紧系点样？呢网友可能都系女错啦，我就死都唔拣， 系 见到啱我都唔拣， 系 一路唔拣，唔拣到尾。 其实拣会唔会好啲咧？ 唔好 系 唔好，一路拣唔啱。咁因为我呢次咧，我系谂住搵个 DJ 负责攞台， 系 因为阿张强就翻乡下啊嘛，咁啊名正言顺可搵 DJ 帮我哋攞台啦。 系 喂，你个客帮你攞台嘅，你都搞唔掂。 系， 咁你唔掂喎，咁个女仔可能会，即系嗰啲仔可能会是卵大啦，我杀上，我而家搏紧呢一样嘢， 系， 咁希望系，希望可以啦，咁样吓，咁啊，特登得唔得，唔知噶，咁啊，我就而家系有三个部署，咁啊节目咧，到时可能就有呢三样讲啦，咁跟住挨到三月中，我生日会。 咁就得啦， 咁就得啦，只要挨到生日会咧， 乜都掂啦，讲 完生日会咧，其实生日会我即系其实每年生日会咧，我都可以够讲四集嘅，费事咁解嘅啫。我真系浓缩咗讲我自己，同埋讲啲网友捞埋一齐讲，就讲两集两集算啦。但只要过咗生日会咧，就好掂啦。 系， 跟住女就翻晒嚟啦。 系啦，翻晒嚟。 系啦，我预计呢次其实二十唔好话年十五啦。我谂系年二即系一到二月，即系过咗个农历年嘅二月，我谂已经啲女翻晒嚟噶啦，因为即系市道唔好啊！即系个女条条女咧都话唔掂啊！甚至我最熟啲上三妹啊，嗰啲话哇乡下好唔捻掂啊！而家个都过咗钱银都好都好咩？可能好快要再出翻嚟做嘢。 系 我谂就一出翻嚟做嘢，咁嗰啲女就自然多咗啦。咁我哋可能会即系快比以前快有女嘅，我会觉得系咁嘅。 正路就系咁样嘅。咁你快啲返出嚟做嘢，咁你有時你啲做小姐嘅你唔留得太耐㗎嘛，屋企人會問你開工未呀，咁樣佢就扮扮聲要返嚟㗎啦。 係啦，就例如嗰次東莞嚴打呢，咁我啲女仔一返鄉一返鄉下，一嚴打冇嘢做返鄉下，咁啲鄉你就估咦你嚴打先返嚟嘅？ 係呀， 咁嗰啲女仔明明埋難返返嚟東莞，或者返返其他地方，可能去其他地方做啦，或者就變轉咗型，就唔做呢、這個卡拉 OK 啦， 系啦， 可能做啲酒店钟， 系啦， 所以嗰段时间咧酒店钟就多啦， 系啦，通常嗰啲时间都系噶啦，一拍俾屋企人估咧，佢哋就慢慢先翻嚟， 一走就卡拉 OK 接唔到货，就梗系会做酒店钟啦，所以有啲时间酒店钟好多，但系呢啲酒店钟咧就两手不齐啦，可能呃鸠你又有，乜柒嘢都有啦，咁所以好多网友都濑嘢嘅 ，OK， 咁啊好啦，新年。好似都未夠時間啦，咁第二樣啦，我又講完之後，今日新年家要講下啲讚下自己嘅嘢啦， 係 一年讚得唔好多次啫。上年我搞過啲乜嘢呢？我搞過啲咩嘢呢？ 搞過好多嘢 喎，好多嘢啊！咁我話呢，上年呢，我講親嗰啲嘢呢，全部都好掂啊， 係 OK。首先一就薩卡米啦， 薩卡米啊， 薩卡米呢，嗱而家我錄音嗰時候仲係一月尾啊，薩卡米喺日本嘅股票爆升啊， 咁犀利， 歷年新高。OK， 薩卡米我講完之後 ，OK， 咁啊，綠微地黃丸講過啦，因為綠微地黃丸以前就即係同銀行，北京同銀行就係、是、做佢其實應該谷佢嗰只唔知咩安宮牛黃丸定係唔知咩丸嘅，佢唔會谷咗綠微地黃丸嘅。但而家佢谷嗰度六味地黄丸，就证明生意好咗啦。其实有数得计嘅，一个品牌，好似同仁堂咁，佢咁多只 product，OK？ 六味地黄丸有几多人买呢？我大概可能香港系有一万人买到咯，可能冇添啊。因为讲真啦，你我唔讲，好啦，六味地黄丸最犀利，同仁堂最犀利嗰个牌子，嗰只药丸你食过未？ 未 食過啦，所以可能一萬人都冇嘅香港。突然間有即係我個節目我有幾我費事講我幾人聽啦。 如果我有200个网友是会吃到六味地黄丸的， 是 一个月就三樽，那他就600樽，600樽可能是他所有他的 product 来讲升幅最高的，所以他才会做六味地黄丸广告，那证明真的我推销又得啦，萨卡米得推销又得啦，咁神山虎啊，当然啦，其实买咗一个月啫， 是 啊，其实啱啱光光好一百盒，我就喺20日之内买够晒啦。第一批咧，即系投咗40几盒咧，我系喺我用几多少？我用4日就买晒啦。 系 啊，跟住嗰啲再第二批嗰50几盒咧，我就慢啲，但我都系用咗2个礼拜，咁啊几好卖啦，神山虎。咁第三样啦，第四样啦。即係我咪介紹網友玩古惑仔 online 嘅。 係。 啊上咗市啦。 嘩犀利。 我截到今日啦，好唔好啊，因為佢上咗市2个礼拜嘅啫。佢又過二。今日好似係8蚊。 嘩係。 2个礼拜 ,ok? 嘩我講親乜撚嘢嗰樣嘢都掂㗎喎。 講下我啊大佬。 喔所以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咩貨要再分啊啊得個發售啊咁不容置啊，我哋班兄弟 ,ok? 啊見哥哥都好掂啊。 見哥哥 點啊，賣緊商場啊。 係啊 賣商場啊。啊洗米手都幫緊佢。 係啊 入票啊。 佢話唔好嗌洗米手啊，又係 Heidi 啊。Heidi 入票啊，即係呢佢哋5000万投資啊，淨一個人啊。啊見哥哥又掂啊。即係而家好似成班朋友你最唔掂咗架事。 係我好返啲啦。 好返啲啦。 過年好返啲啦。 跟住我嘛。即係我覺得我係好想望一啲 market 嘅人，唔知點解。係自己搵唔到錢㗎啫。或者呢咁我都希望啦，來年呢可以即係今年啦，後年啦，可以即係啲老細撐下我嘅。咁我都希望你大富大貴啦，搵多啲錢啦。咁當然你搵多啲錢，咁我都自然搵多啲錢啦。我身邊的朋友即係19、80口啊，傑斯仔啊，阿迪啊，文總啊，不過嗰啲阿迪啊，文總都冇乜錢揾㗎啦，咁唔緊要啦，即係阿健哥哥啊，呢啲可以揾得好過上年啦，因為講真的今年我睇得非常之唔好㗎，話聲聽 ,ok, 股票又係死下死下，人民幣隨時真係跌咗跌20%，我即係香港係要捱㗎，即係我亦都希望呢我哋嘅網友啦，聽我嘅節目嘅唔使捱啦，係即係炒股票小心啲 ,ok, 呢一個市好撚混亂，我覺得我覺得下一年通縮我嗰啲亦都可能會嚟緊，希望我哋個網友就例外啦，唔會面對呢啲咁嘅嘢啦，咁開心心儲到筆錢咪跟我叫雞囉做人為咩啫， 為開心啫嘛， 你為 開心啦，好嘛？ 咁我為叫雞啫，你有咩同我講下？ 咁啊， 仲有兩分鐘嘅。 哇！真係祝大家今年，好似牛哥講到咁唔好嘅話，大家都可以迎刃而解啦。係啦，唔緊要啊，開開心心有一年㗎啦。 咁啊，通常我代阿健哥都講埋啦，都係希望可以，我希望阿健哥可以養妻活兒啊，活兒未知。養妻先啦 ,ok, 幾撚大洗嘅老婆 ,ok, 總係啦你知啦係咪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雖然做唔到25分鐘都做23分鐘啦，咁啊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拜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韌3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刁蜜牛極力推介。